为梦想而战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， 咨询电话010-8501-3045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许崇光的哥哥许一晨亲自找到沈秋，让沈秋离开许崇光，而且还给沈秋开了一个相当有诱惑力的条件。但是沈秋在内心当中却早已经打定了主意。一个30几岁没谈过恋爱的老处男，竟然能看出自己的弟弟喜欢谁，这也是一种奇迹。沈秋在心里想着，朝许一晨莞尔一笑。许一晨心思缜密，又如何听不懂沈秋的话外之音？沈小姐非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。能够一直坚定自己的信念，也是一种能力。晚上我还有一个视频会议要开，先走一步了。男人也依然站起来，礼貌地欠身买单离开了。沈秋压根儿不相信他，回到家里专心研究起骨头汤来。然而他实在没什么经验，做了一半就打了栾池的求助电话。栾池莫名其妙地问，怎么突然想起做骨头汤了？许崇光骨折住院了，我想弄点汤明天给他送过去。沈秋打着电话，紧张兮兮地看着仿佛随时都要爆炸的高压锅。如果说下面条是沈秋厨艺的艰难模式，那么炖骨头汤显然是地狱模式。骨折了？栾池微微一愣。啊，今天我去跟踪沈成阳，结果被他发现了，差点被打死，幸亏许崇光英雄救美。沈秋说的轻描淡写，心里还有点美滋滋的，口气里也沾染上了许崇光的臭毛病，莫名其妙有点嘚瑟。毕竟虽然吃了苦，但见到许崇光不能更男人的一面还是相当爽的一件事。你没事吧？栾池的声音略微紧张起来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一点皮外伤，只是以后跟踪沈成阳恐怕没那么简单了。沈秋轻轻叹了口气，他是有些遗憾的，虽说这其实不是他的责任，但这样打草惊蛇，后面想再找出沈成阳的把柄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沈成阳那里不用着急，他作恶多端，早晚会遭到报应的，你自己注意身体才是最要紧的。栾池轻声说着，沉默了一会儿才问道，你和许崇光最近走得很近啊？沈秋迟疑了片刻，还是大大方方地承认，我们准备交往一下试试。对方更加漫长的沉默让沈秋颇为忐忑，他和栾池认识10几年，当然明白他这沉默背后的含义。他把他当哥哥，许一晨的反对他可以不当回事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怀疑他可以置之不理，但栾池如果也反对，他确实有些 不知该怎么办了。许崇光毕竟是个心理医生，他的履历有点复杂。你确定他真的喜欢你？栾池说得相当委婉，沈秋不禁有点想笑。他突然发现好像所有人都知道许崇光两年前的事情，而只有他不知道。不过也正常，那样离奇的刑事案件，许崇光又有些身份背景，只怕当年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吧。他不在国内并不知晓，但这座城市里消息灵通些的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哥，我知道你说的事儿，但是我决定相信他。沈秋撒娇似的改了口吻，他总是这样，每一次撒娇才会叫栾池哥哥，而每一次这样叫，栾池都会让步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好吧，你这个年纪我不会干涉你，做自己决定做的事儿，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。还是亲人好啊，沈秋心里微微暖了起来。小秋，如果下定决心去爱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无论疾病生死灾祸，都应该不喜不悲不离不弃，你能做到吗？栾池低声问。为什么不能呢？沈秋轻笑起来。哥，你说的我都懂，我会做给你看的。栾池挂断电话，微微皱紧了眉头，在黑暗中轻轻叹了口气，走到电脑前打开电脑邮箱，想了很久快速地敲击起来。沈秋连夜搞定了骨头汤，第二天神清气爽地跟陶安可请了假，然后直接杀向医院。然而许崇光的房间里却是热闹非凡，常雅叽叽喳喳的声音即使隔着门他也能听见。崇光哥哥，这是我让家里阿姨做的粥，是用人参猪骨汤煮的，阿姨说你刚受伤不好一开始就大补，先喝点粥巩固一下会比较好。程雅娇滴滴的声音传出来，酸得沈秋牙疼。他站在门口有些迟疑，不知道要不要进屋。昨天那个换药的护士已经率先看见了他。怎么不进去啊？话说你男朋友还挺受欢迎的，今天大清早这个小姑娘就来了，撵都撵不走，我这都第二趟换药了还那腻歪呢。护士小姐翻了个白眼，显然是说给屋里人听的。沈秋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跟程雅正面冲突，现在只好硬着头皮推门而入。程雅显然已经听到外面的谈话了，一张小脸气得铁青。她今天也是精心打扮，化了精致的淡妆，头发烫了公主卷，只在头顶扎了一小把，显得更小了些。身上穿了件蓬蓬裙，像个童话里走出来的小公主。沈秋上下打量着她，暗暗想笑，还不错，比上回硬穿轻熟女风格的时候强多了，小孩子就该有小孩子的样子。什么女朋友？我崇光哥哥还没有女朋友呢。程雅狠狠地瞪了那护士一眼，又看向沈秋，满满的敌意快溢出来了。沈秋也不说话，只看着许崇光。许崇光躺在病床上，要多尴尬有多尴尬，难得地露出一丝头疼的表情。然而天人交战之后，他终于还是轻轻地叹了口气。程雅，我有女朋友，这是沈秋，我昨天才追到她的。刹那间，程雅的表情从气愤转变为惊讶，再转变为哀怨。他起先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然而看着许崇光的表情，他才确信自己没有听错，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 我要回去告诉我爸，你欺负我。 沈秋不忍直视地让出门口，于是程雅泪奔而去，留下一路嘤嘤嘤的哭声在走廊里回荡。护士小姐笑得肚子疼，半天才直起腰来给许崇光换了药，一边换还一边笑，这小姑娘也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 好玩送你玩吧，我是受不了了。 许崇光无奈地说。一直等到护士小姐走了，沈秋也没坐下，装骨头汤的保温杯被他藏在身后，他就那么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许崇光。别藏了，我看到你拿了吃的进来了。许崇光朝他招了招手，笑眯眯地说， 我熬了骨头汤，不过听起来好像不适合现在的你。 沈秋颇为尴尬地说。许崇光伸出手，从他手里接过保温瓶，随手将程雅留下的粥倒掉，开开心心地盛了沈秋的骨头汤出来。补钙而已，怎么喝不是补，更何况是你亲手做的。许崇光一边喝一边笑，然而只喝了一口，他就挑了小眉毛，神色古怪地看向沈秋。 怎么了？很难喝吗？ 沈秋紧张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还好，下次记得少放点盐就好。许崇光轻笑着飞快喝光了所有的汤，没留一点。沈秋拖着腮看着他， 下次我自己先尝尝。 算了，那样我不是就得少喝了吗？许崇光轻笑着把碗放回原位，抬头看着沈秋。 想不想知道韩夏的故事？ 沈秋愣了愣。 我知道，昨天晚上我哥肯定找过你。 许崇光了然地说。男人伸手拉过沈秋的胳膊，在他的手指上落下一个吻。 以前我有个学姐告诉我，恋爱的时候不给女朋友安全感的男朋友不是好男友。 那一刻的许崇光，即便是许多年以后，沈秋也能记得清清楚楚。男人的嘴角总是噙着一丝笑意，淡色的唇靠在他的手边，眼底是满满的温柔。 是不是有一首歌曾经唱过， 我愿溺死在你的温柔里，长醉不醒。三年之前，在一所大学，许崇光第一次见到韩夏。他那时候是法律系大二的学生，因为长期失眠和精神恍惚，被同寝室的室友告到了学校那里。人人都说他精神不正常，学校里的老师劝他休学，他害怕极了，以为学校会因为这个开除他，一个人站在天台上哭。学校里报了警，许崇光则是配合警方来劝解的专家。这本来就是个误会，许崇光花了一点时间和韩夏沟通好以后，韩夏也就下来了。他们约好了休学一年，让许崇光给他治病。韩夏是个坚强的姑娘，求生意志很强，也想要重新回到学校，所以一直积极配合治疗。这种心情也感染了许崇光，每年许崇光竭尽全力地帮助他，安慰他。医生和病人也是有感情的，许崇光把韩夏当作妹妹一样。他们进展得很顺利，韩夏通过了许崇光的测试，马上就要回去上学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竟然突然自杀了，还留下了那样的日记。 其实我曾经怀疑，韩夏在我这里进行治疗的同时，还在接受其他心理医生的治疗，而且对方很可能也是一名催眠师。 许崇光眯着眼睛轻声地说。沈秋愣了愣。 你是说韩夏的日记不是他的幻想，而是真有其人？ 对，我曾经和他接触过一年，绝不相信韩夏那个时候有那么严重的幻想症。他的日记内容逻辑完整，情感和常人无异，没有错乱感，那不是幻想症患者发病时的症状。这也是当时警方那么怀疑我的原因。可是只有我明白，那个日记里写的医生不是我。 许崇光看向沈秋，眼神坚定有力。 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那个人，那个真正导致韩夏死亡的人。 男人在那一刻迸发出的坚定目光让沈秋心头一动，他刹那间明白了许崇光的心情，以及他的坚持和对韩夏的在意。我会陪你的，沈秋握住许崇光的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找出真相。许崇光的伤并不重，虽说伤筋动骨100天，但他本就不耐静养，在医院里勉强住了一个星期，就干脆利落地办了出院手续。沈秋熬了2周的骨头汤，在许崇光一再强调少放盐的莫名其妙中，终于自己尝了一下，结果发现原来他之前一直放的是糖。许崇光就这样喝了2个星期的甜味骨头汤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喝下去的。那段时间，沈秋每天除了去杂志社报道，就是给许崇光炖汤，他逐渐对烹饪有了兴趣，尝试着弄各种各样的黑暗料理投喂许崇光，一个做得热火朝天，一个吃得甘之如饴，竟然也相安无事。这一天他做的是糖醋排骨，糖加的少了一点，醋放的多了一点，盐加了2回，水烧干了，还有点焦糊的味道。沈秋自己鼓起勇气尝了一块，就忍无可忍地撇开了，只剩下许崇光在那里打扫战场。哎，你是怎么吃下去的？算了算了，还是叫外卖吧。许崇光的诊所里，沈秋忍无可忍地问。很好吃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许崇光轻笑着说，一边说一边又啃掉了一块排骨，眼里都是暖意。真的假的呀？沈秋半信半疑，怀疑许崇光的味觉是不是有问题。这时池莉上来交班，看到餐盒里的排骨相当不满。我说你们俩现在越来越不自觉了，竟然撇开我吃独食，早知道这样我中午饭就不吃了，老板娘的爱心便当我还没吃过呢。池莉在诊所附近的学校上大学，如今开学了，他只有没课的时候才能来帮许崇光站台，剩下的时间多是沈秋有空过来，又或者干脆空着。毕竟鉴于他之前的不懈努力，许多有可能成为许崇光客户的人也都已经被他打发走了。池莉知道许崇光和沈秋在谈恋爱，已经把沈秋当做了自己人，一口一个老板娘的叫着，十分顺口。池莉一边说一边伸手抓了一块排骨塞进嘴里，只嚼了2口就吐了出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这黑暗料理啊，哎，许崇光你怎么吃得下去啊？许崇光一脸心疼，浪费了我一块排骨。沈秋脸色那是相当不好，却没发作，只是不满地看着许崇光。不好吃不用强撑啊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挺好吃的呀。许崇光一脸无辜地说，竟然又加了一块填进嘴里，满眼都是真诚。只要是你做的都好吃。许崇光发起绝杀技能，虐杀单身狗，攻击力99999。又虐狗，还能不能好好做朋友了？池莉一边嘤嘤嘤着一边跑了出去。沈秋被池莉这么一闹，生气也不是，高兴也不是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你这个样子搞得我压力很大，总让你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这是提前适应，但以后天天吃的时候也不会不习惯，更何况你一直在进步，感受你厨艺前进的过程很不错。许崇光的歪理自然是一套一套的，沈秋和他几次交锋已然了解到此人厚脸皮的程度，根本就懒得和他争。他们又说了一会儿，楼下池莉就打了电话上来，说是有一位预约的客人。沈秋见许崇光要工作，急忙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。他和那个新来的病人擦肩而过，是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应该还是学生，一头披肩长发，面容清秀而带着病态的苍白。沈秋驻足一会儿才下了楼，就看见池莉的神色颇为复杂。怎么了？他问道。温琪啊，就是刚刚上去那个，是我同学。池莉的脸色颇为微妙。